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，能够对抗癌细胞嘅天然植物提取物系有边几种，同埋佢有啲乜嘢嘅作用？ 咁第一种咧就会系芦荟素啦。喺医学研究报告里边咧，证实芦荟里边含有一种叫做 Emodine 嘅成分啦。咁呢种成分咧系有效抑制连锁蛋白，令到癌细胞系无法扩散嘅。 咁第二种咧就系洋葱素啦。咁啊，根据医学研究报告显示咧，洋葱咧含咗一种名为 quercetin 嘅成分，咁啊能够令到癌变嘅细胞咧无法泵出乳酸，最终自作自受而被酸死嘅。 咁第三种咧就系粟米芯素啦。癌细胞咧独有一种酵素名为中端酶嘅，能够不断自我修复，避免老化。咁而粟米芯含有一种叫做 nicotinic acid 嘅物质啦，系能够有效抑制呢个中端酶，加速佢嘅衰老过程，同埋加快呢个癌细胞灭亡嘅。 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，希望能够讲到年底啦，因为都差唔多。咁诶，我哋呢一节咁啊，讲个主题啲先啦。全民皆贪，骗子满地啊！进化到咧就净系喺金融业，其实咧喺大陆咧头头尾尾断断续续，差唔多20年嗱、啊，到今时今日都仲上去，咁咧就。做呢个节目就有啲人就话我闹共产党有闹得好，有啲咧就话我咧投咗共啊做大陆少少生意咧就出卖香港人啊，咁日都有人讲。其实咧我都话啦，我讲件事啊，人做嘢有啱同错噶，冇永远嘅啱嘅嘢，亦都冇永远错嘅嘢。咁啦就咁样讲，讲下我哋啱啱好咧，我哋一开始嘅时候咧，大陆领嘢呢，其实我领过好多单。领到呢个人都静晒，譬如年轻嘅时候啦，未做大陆车嘅时候呢，我做批发嘅。咁呢我就之前节目讲过啦、啊。公安就即係等于贼。大陆嘅公安等于贼。后咪武警部队又等于贼，喺我心目中。啊，从来都唔系咩人民之师啊，正义之师。嗰陣時咧遇到兩件事，第一件事咧就嗰陣時咧我就上啲無線電話，無線電話當然唔係而家呢啲無線電話，諾基亞啦，嗰陣時係室內家庭無線電話，最出名啊3-5100啦，大家都可能有啲印象，號稱咧就1500尺，咁咧另外有啲咧就50公里、30公里嘅電話，咁咧就將嗰個主機咧就擺上樓下，咁你成條村你行運咧駝住個。电话咧就威晒噶，因为全条村你都收到，最远嗰啲系5公里，啊，咁你5公里，咁啊用一个圆规做中心点，当然啦，又有长又减啲，嗰样减啲，但系唔使咁多，有几百公尺都够，吓、啊，咁嗰阵时咧，我哋卖好多，嗰阵时我做 sales， 就成条鸭寮街咧都同我攞。咁啊，加上好多铺头啦，嗰时冇话啊要无线电话有合法标签嘅，全部都犯法嘅。咁开始咧就翻大陆，咁啊卖好多，跟住后尾需求咧就卖传真机，咁传真机当然不能不提呢个乐星牌啦。嗰阵时我上乐星牌好疯狂吓、啊，我自己本身咧喺顺兴咧有户口，咁但系咧唔够，咁啊借人户口。不停咁出，不停咁上，咁咧就嗰阵时咧，仲有广州嘅西湖灯光夜市啦吓，咁上到去，咁啊货到门口，跟住咧就公安冚，跟住咧就冚咗批货，跟住咧就话即系当嗰个货，即系嗰个收货嗰人啦，因为未收货，搬紧啫就拉，咁啊即系佢冇事啦，跟住话我。即系人天真啦，唔系广州啊，公安局我识边个边个边个，或者派出所啦， 印象中咁嗰时咧，我而家讲嘅廿几年前，咁第一次喺大陆领嘢，咁好啦，咁解决，咁咧使多咗四十几万，唔见八十几万货，就使多四十几万，咁啊卒之零，一啲嘢都冇，啊左托人右托人，其实喺大陆咧，我哋咧撞板咧撞过好多。正常嘅唔正常都好啦，都靓过好多嘢。咁有啲人话大陆改变咗嗰样嘢，咁其实咧呢两节我想真真正正觉得大陆系咪真系转变咗咧？用啲旧事啦。咁我最大大佬揸大陆车，佢又同人哋带对讲机 walkie talkie， 一过关手车拉咗，咁喺沙头角困住。咁啊，营救佢啦！咁啊，我咧就其实唔关我事嘅。咁我咧就做人细佬，咁啊应有之义啊，出咗封信就认咗批货系我嘅，嗰几部对讲机同埋啲盒，就话咧基本上咧，因为我哋做贸易嘅，咁啊攞晒啲证据啦，所以证据都系过样过长文章嘅啫，就话我交咗鸭寮街，咁咧呢位但系咧就落唔晒啲货，有箱货咧摆咗喺台，即系当然啦。你过关你梗係摆车头㗎啦，唔通摆后面咩，係咪咁有箱货呢落漏咗，个司机唔迷疑，跟住呢就装咗货上货上过关，呢箱嘢呢唔係嘅，咁样。咁当时呢都係要手瓜硬啦，8000蚊。咁我哥呢就运咗一日，咁8000蚊啊人民币赎返佢落嚟。咁嗰时呢我就见到我哥呢，即系喺派出所见到佢咧，污糟邋遢块面个样好惊。我大佬啊，唔系讲三哥啦，我三哥呢啲啊，行个立秋佬好似我咁啊，即系两兄弟由细到大，即系打交打到大啲人，经历得多啊，比较镇定啲啦。我呢个哥咧就系好人好者啦，可能贪一时多少啦咁，咁咧就见到佢好惊。咁有一件系咪啊？咁一路做，唔计翻大陆正正式式做嘢，冇计呢啲，系我呢个哥未做，即系个最大嘅大佬未做嘅时候，亦都唔怕讲，就佳宁嗱执笠，佳宁啊，唔系佳宁嗱，佳宁的士停车场里边咧，佢当时咧尖沙咀咧，我唔记得系幸福中心啊定乜嘢咧，佢咧佳宁咧系有个游乐场啊。有埋啲小型过山车喺个商场里面玩嘅，咁再加上咧有好多嘅游戏机，叭叭叭叭咁，即系呢啲啊，柜机啊，咁咧就一笔个好平咁，咁我哥咧就当时系手边有啲钱啦，咁啊一炮过俾咗钱，咁啊揾我二哥啊，因为佢做大陆嘅，咁啊一路上，咁啊上大陆，咁啊上大陆咧。就广州租咗间铺，咁谂住喺广州咧就开游戏机铺，咁啊顺便咧就即系新鲜啊嗰阵时啊，即系讲我讲紧成30年前啦，讲新鲜廿几年前，好新鲜，即系感觉上吓，咁啊卒之咧就上到去，咁啲货柜啊，啲嗰啲叫做游戏机啊、过山车啊、碰碰车全部到啦，咁啊谂住啊，唉。大展拳脚啦！屌你啦，乜日入一蚊啊？打机嗰时大陆啱啱开放，哇！搵呢个大展好犀利，出资一个政策一落嚟，话你啲人咧玩游戏机咧搵得好疯狂，其实同腾讯冇分别噶。而家腾讯咪你而家打游戏啲影响年轻人，即时 cut 你。其实共产党系冇改变过，改变咗系你哋嗰啲相信共产党嘅人嘅谂法。呢件事就反映到啦，咁得知点咧？就喺运费又要俾，各样又俾咧，咁咧就有朋友介绍啦，就系讲清远玄潭镇，咁咧就当时有两位，一个叫姓潘嘅，一个潘镇长，一个潘镇委书记啦吓，咁两个，咁好客气啊，司机揸架车啊嚟接我啊，咁我有份嘅，咪接我上去睇啊，咁咧就啊啱啱我哥讲狗肉啦，咁喺度咧就。清水即是清远清水炆狗好好吃 咁你闹我都系咁噶啦，因为我都话啦，我老豆系一个厨师，厨房好叻噶，煮嘢食好叻。我哋细细个咧，穷都好啦，乜嘢啊，千奇百怪嘅嘢，由细培养我哋食到大嘅。咁当然啦，而家就冇啦，即系唔食啦。咁但系嗰时细，即系嗰时系背脊向天，即系我哋啊，就食得噶啦。咁啊，卒之咧就过咗元潭镇，咁啊摆一围酒300蚊，当时摆一围酒300蚊，请人食饭。咁啊，元潭镇嗰个潘书记潘镇长咧就话：，哎，喺呢度开啦，咁啊将批嘢全部过晒去。咁卒之啊，又俾人食埋，咁啊卒之就斗领都冇，咁啊又输咗。即系我呢个大佬，咁啊佢啊好中意做生意。咁啊，好有老细瘾，咁啊，又输到一蚊都冇，跟住咧就所谓卖批文啊，咁啊，我大佬因为要做游戏机啦，左谂右谂啦，咁佢又觉得谂起我呢个细佬，即系我啦，我本身系做批发嘅电器批发，咁啊。同人哋讲嘢勉强 OK 啦，就好似今日喺中国建筑嘅礼顿开完会翻，因为今日咧地盘有啲事，我今日咧喺蓝田隧道，我有架车反咗，个司机冇事，咁啊啱啱今朝早赶咗，最紧要睇咗个人冇事先啦，跟住又去地盘开会啊，啊劳工保险啊，啊安全主任啊，咁今朝其实好烦，咁啊但系都解决咗啦，咁啊一阵5点钟都拖走架车去车房 claim 保险。咁啊，嗰阵时识埋好多人，跟住咧就话盘谷银行系嘛，就攞50万吨煤一炮过喺秦皇岛啊。其实嗰阵时我连秦皇岛系咩都唔知嘅。咁咧就话咧就同中国买煤，唔系中国同泰国买煤50万吨，口岸上即系上船咧，落船咧就系秦皇岛。咁咧，但系咧就要嗰张咧就一张叫做银行本票咧，就由盘谷银行，唔系万谷系嘛？盘谷银行我唔记得啦。总之就系盘谷银行，应该系万系泰国银行嚟嘅。咁咧就系张50万嘅 LC。咁唔系5万吨嘅 LC 嘅钱，唔记得几多钱。咁咧就帮佢卖。咁咧我呢个哥咧就哇，如果搭得成咧，个心好红，好红。咁咧就四周围咧就联络晒好多人啊。跟住咧嗰个人话嚟搵煤嗰、那个嗰、那个人啊求你帮忙啊。其实个脑里面冇谂过噶，改革开放一个香港人，你自己嗰啲咁嘅游戏机你都搞唔掂，蚀到阿妈都唔认得。是咪仲抌咁多钱落去同人哋搞批文啊，哎呀你识呢个又食一餐，嗰、那个呢又食一餐，跟住又话要有啲前期洗费，俾多啲钱俾多啲钱。一路系咁行到最后尾就系零乜都冇，但系洗咗多钱，食多好多次好嘢。因为呢嗰陣时改革开放冇几耐呢，大陆嘅物资系好贫乏嘅，咁咧当然有好嘢食，好嘢食就俾钱，嗰啲人咧嚟食你嗰餐都不知几开心。当然啦，嗰阵时就唔系饮白酒为荣啦，系咪啊？而家就话白酒好嘢，嗰阵时一讲国产，俾白酒唔入流嘅，嗰阵时都系饮威士忌啊、白兰地啊、XO 嘅，吓啱啱开放呢啲酒好值钱啊，路易14啊嘛，吓咁我相信我呢个哥饮咗唔少。嗰阵时翻大陆嘅人领嘢领好多，吓、啊、乜都冇，喺白天鹅宾馆啊，啊中国大酒店啊，广州啦、啊，花园大酒店啊，去到哎呀好靓啊，咁系嘛，侨社啊呢啲，侨社就唔得啦咁。咁但系你可以见到呢，有啲开始五星级嘅酒店啊，喺广州开啊，个个觉得翻大陆做嘢咧系冇问题。啊！咁但系经过咗十几廿年血嘅教训，血嘅教训，咁咧好多香港人咧喺上高咧输到底裤都冇埋，因为佢哋就系基于生活需要好，基于你有我冇，